好啦，我哋而家翻嚟讲啦，就讲下雅典方面啦。咁我头先讲过啦吓，斯巴达一路系做一个陆路嘅大佬，就控制咗希腊，因为南边嘅埃及咧就需要海，就要好多钱。咁斯巴达人佢哋虽然劲，但系个航海术系唔得，所以佢哋都唔系点嚟。但系佢控制咗北边， 佢冇咁多现金去到 整船啊，整船系要好多钱嘅。当时一只超级战舰，佢哋嘅 Trireme 系要一个系要一个塔轮，即系等于一只神盾级舰咁上下咁嘅钱，系好鬼夸张。 但嗰陣時就算雅典城邦都係一年都係得幾百個他輪嘅啫嘛，成個國家收入。 係，咁所以係好鬼難做，斯巴達係用鐵幣係做唔到嘅，咁所以佢哋就變咗陸路大佬啦。咁但係究竟係邊個支持佢個海軍？有時佢都啲海軍，嗰啲海軍咧就係主要係靠佢個哥林斯嘅城邦嚟支持。咁哥林斯嘅城邦，如果大家見到哥林斯地合嚇。咁呢個地合呢就係咁，佢係有海嘅東邊同埋西邊㗎嘛。所以當有啲船話我要由呢個海嘅西邊到東邊要經過地合呢，你畀錢哥林斯就會搵奴隸畜生呢將你嗰隻船呢拉咗過去海嘅另一邊。即係好似一海兩面咁。咁樣咁佢直接就收錢就好多錢。而哥林斯亦都因為咁樣係好鬼有錢發達嘅。因為佢係呢個必經之路。陆路必经之路，咁即係等于你当係呢个某一啲非常有钱嘅商家佬要搵个黑社会大佬做睇场，而呢个黑社会大佬就係斯巴达人。咁、 哦、 大家就 即係好似美军啲航母舰咁，要睇住我哋条线，咁大家就可以继续 搵生意啦。係啦，呢、這个就係斯巴达人嘅。咁但係喺呢个波希战争之后呢，佢出现咗挑战者。呢、這个挑战者就係雅典。咁原本雅典就冇心同佢挑战。咁啊，雅典得咁啊，而佢亦都冇心同阿典争。点解咧？因为雅典佢主要系做航海贸易，咁啊同波斯人直接接触，咁啊同波斯人就好多牙齿人。咁啊，当时佢喺公元前479年打低咗波斯人之后，咁啊，佢哋甚至去攻打埋呢个黑海口呢个拜占庭，即系而家伊斯坦堡一带，就占据埋咗。佢海军，佢哋当时叫做希腊联盟。Helenic League 就成大半个希腊人都跟住佢哋，应该系斯巴达做盟主。但系斯巴达人就发觉，喂，成日都用海军好多钱、啊，我做陆路都系大佬啦。咁咧就同雅典讲掂数，就费鬼事麻 Q 烦，而且当时佢自己都好 Q 麻烦，有啲麻烦生，我哋迟啲会讲。咁啊，于是就让咗个大佬位俾雅典。咁雅典咧就嗱雅典咧就话，喂，我哋喺海军有好多钱。咁就組成咗一個叫提洛同盟嘅嘢，就係將成個愛琴海所有九成嘅島嶼，唔係 100% 啊，中間有啲係唔理事嘅小島，就話我哋組成嘅同盟，我保約仗大家面對呢個波斯人，我會同你揼波斯佬，即係一個海盜同盟，你當一灣海盜啦嚇，組成嘅同盟，我係大佬嗱，每人咧開頭就每個就分擔一啲錢或者藍。你哋起到艦嘅就起艦俾一兩隻艦我，你哋起唔到艦咧就俾錢俾幾個他輪我，即係俾幾個 GDP 我，即係同而家嘅北約同盟話，我咁上下你就要俾錢呢個北約去營運，即係俾錢聯合國撥款營運嗰種情況一模一樣。 係，即係聯軍啊，都係 係啦，係啦。咁雅典人咧就開頭定咗你嗱，每人咧就俾460每年，大家夾埋460個他輪。 哦，好多喎、啊、每年。 係啦。 咁但係除唔止船嘅，仲要養人嘅。 係，因為雅典人咧，佢哋要出海軍，就要佢哋嘅規矩，喂，你要俾錢出糧，啲友仔先肯去打嘅。咁佢就出糧，就用依460個他輪一年出糧去打。後屘咧， 即係有啲似北約啊。 係一模一樣嘅。咁但係依個係第一個第一次雅典同盟嚇、啊，雅典嘅提洛同盟係第一次。咁。而家嘅北約係比較似第二次，係雅典衰落咗之後重新組織過嘅第二次。咁但係我哋唔好講第二次啦，第二次唔使講字。我睇到第一次，咁佢460個他輪，咁啊攬咗依460個他輪咧，就慢慢咧就因為有啲城邦真係冇，有啲島啊城邦啊，佢哋真係冇乜錢。咁啊頂，當佢話頂唔順，喂頂唔順咯，我想退出得唔得？咁結果咧就俾佢打鑊金。 好似英國咁，英國脫歐咯嘛，脫歐。 係啦，你想脫歐嘛，我咪打你鑊金，打完之後咧就拆 Q 咗你個城牆，仲喺你嗰度殖民。 哇，係 好惡㗎！ 啊，呢啲有啲似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就係咁，即係俄佬。 啊，依個即係俄佬都係抄佢㗎啦，依啲咁撲街嘢。咁因為佢係讀依啲書㗎嘛。咁當佢打低咗，即係做過幾次依啲嘢之後咧，直情衰到咧喺佢嘅北邊就有一個叫Flanders 啊 Flanso 係啦 ，Flanso 嘅島。咁，那個島咧就又係黑海海口附近，又係唔肯俾錢。咁結果俾佢打咗落嚟，然之後喺佢嘅附近就直情捉咗一個殖民地，依，這個殖民地就喺黑海海口捉咗一個殖民地，立埋嗰度嘅銀礦，就作為自己嘅銀礦咁樣。咁然之後雅典咧直情就將成個國庫搬咗去雅典城，仲要增加每年嘅收租，就喺同斯巴達開拖嗰陣咧，就收租收到去公元就大約一年600塔倫。咁啊，到打到基本上打到民窮財盡嗰陣咧，仲要逼人哋一年收到1200塔倫。 哇！ 即係窮 倍增喎。 係啊，就谷到班友仔咧嘔血 嚇，啊，即係保護費嚟嘅呢啲， 係壓榨你。你唔聽我講，揾男隊打你，就搞到啲友仔個個就想殺佢咁滯，但係又唔走得，一走咧，我佢就會同我屠城噶。佢已經做得出嘅，成屠城嘅意思，真係成村嘅男人全部殺曬，女人走咗做雞。 哇！奴隸啦，冇話做雞嘅，做奴隸啦， 係做埋噶啦，呢啲嘢直情黑人憎到。咁啊，雅典咧就將呢啲就，但係呢啲後期嘅事啦嚇。咁早期咧，佢又將依啲銀幣咧攞翻嚟就融咗佢，咁融完之後咧就鑄成佢自己雅典特有嘅貨幣，就攞咗貨幣流通權，即係等於而家嘅美鈔不停咁發鈔一樣。但係你啲人要認頭，因為係即係你其他嘅城邦已經冇曬自己出產嘅銀幣，除咗我雅典之外，海島嘅城邦啊， 係， 於是就變成一個流通嘅貨幣，共用流通貨幣就是，雅典嘅銀幣。就以貓頭鷹嚟做呢個樣嘅，咁所以因為貓頭鷹係呢個雅典娜智慧嘅象徵，咁所以就係後屘貓頭鷹就變咗做所有人一提起雅典咧，就會畫個貓頭鷹出嚟，就咁計。 哦，怪得啦。 咁雅典咧就係用霸權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嘅貨幣流通，而斯巴達就係用我保護你哋嘅方法，即係其實雅典同埋斯巴達都係用同一個方法，不過雅典係一個慢嘅方法，斯巴達係一個柔嘅方法。而最特別 即係話，即係話依樣嘢，斯巴達反而比雅典文明喎呢方面，即係你呢一刻啊， 唔係斯巴達呢一刻都係比佢文明。成個戰爭入邊，雅典都係屬於雅典嘅衰落，係由於佢係瘋狂，我可以話係瘋狂， 即係贏到盡咯，想 係。即係我哋遲後會講係同民主本身嘅弱點係好有關係。 係 民主本身有一大弱點嘅。咁啊，係啦。咁我但係我哋依一集唔係講呢啲，我依集係要講呢個貨幣。咁所以其實係呢兩個方法咧。如果我哋睇下美國嚇，咁到最後因為雅典人截斷咗黑海，咁啊斯巴達條氣已經好唔順啦。然之後點知到後屘直情。佢想染指埋喺西西里島嘅航道，就激嬲咗，激到斯巴達扭拳。喂，大佬，你截咗北邊條水啊！而家你仲想截埋我西邊條水，你咪真係想死？咁於是先至開拖嘅。嗱，咁有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嘅意思，即係話雅典嘅勢力令到斯巴達感到不安、恐懼。 係喎，雅典啱去上面，跟住之後你個去海軍又強，可以根本真係封鎖係成個愛琴海喎，真係。 愛琴海以及喺佢西邊嘅愛奧尼亞海，即係通行意大利西西里島一帶，所以令到斯巴達感到恐懼而向佢進攻。 宣戰 係啊，而依個宣戰嘅情況，即係等於而家依個叫做美國啊，同依個中國嘅衝突係一模一樣。咁美國嘅霸權 對美金霸權其實點解啲人個個話認同美國係唯一，聽住係唯一可以操控油價嘅貨幣，係因為美國喺冷戰時代佢係應承咗所有嘅人，我會做你哋嘅保護者，去對抗蘇聯嘅意識形態。 係 係呢個情況咧，即係等於斯巴達人係啦，即係等於斯巴達人，我應承咗。大家，我會保持住大家嘅貴族統治形態。 哦，呢、這個都係佢自己生命線嚟嘅，所以一定要答覆住嘅。 係， 即係呢、這個，即係話保護大家就係一個向外嘅姿態嚟嘅。咁但係個裏邊佢自己就有個需要係要阻擋住雅典嘅。 你只同佢同雅典人開拖。 是啦， 是因为雅典他所做的民主政治在当时来讲是完全是新的。当时其实是有两个阶层，是有两种，第一个叫 Aristo,、即是叫贵族，第二个叫 Demos, 就是平民。而 Democracy 的意思就是平民完全主宰国政的意思，这一样东西是很新的。 是 当时来讲斯巴达人他们对于所谓民主的东西是什么你搞的这样东西就很疑惧本身是。而雅典人他对于你他属下的城邦究竟是不 是搞哪一套东西呢其实他是没什么过问但是当我要即譬如说有一个城邦叫 Simons, 萨摩斯岛 他曾经想踢即是话我要离开啦，我要离开啦吓！佢、哋自己本身系呢个寡头垄断，咁但系佢顶唔顺雅典人嗰啲衰嘢啦吓，话、喂大佬越嚟越俾多钱，我唔玩啦，啊我要脱离，因为嗰阵雅典已经同呢个波斯人签咗和约， 我要脱欧啊嘛， 吓我要脱欧，咁雅典人成队军 队波斯人 吓， 冇、波斯人搞佢咪可以快啲走咯系嘛？ 系啊，咁。即係等於英國話我點解要同歐盟玩一樣？於是成隊雅典成隊軍艦操咗佢，打冧咗佢，嚇、就將佢變成民主政治。 嚇咁得意？ 係， 即係佢原本嗰、那個啲人變咗民主啊！ 即係佢原本嘅人唔係民主嘅，薩摩斯島嘅人原本唔係民主嘅， 但係佢有冇捉曬奴隸咩？ 嚇、 冇捉曬個奴隸咩？仲？ 就未到，呢、這个系初期佢冇咁样做，因为嗰阵斯巴达仲未同佢开拖，佢唔敢乱嚟。 哦， 但系佢就将佢系建立民主政治。 咦，咁咪即系而家现代嗰个字叫解放 啊？系啦，解放。由呢件事做完之后咧，斯巴达更加疑惧，更加紧要啦，就变成意识形态嘅斗争。 系喎，真系喎。 呢种情况咧，即系等于雅典就系、是、斯巴达系美国人温顺嘅一面。 系， 佢系以保障佢嘅货币，就系、是、用我嚟。 唔系噶，美国人都好崇尚斯巴达嘅真。 系啊，我系你哋嘅 protector， 而雅典人系美国人恐怖嘅一面，我要获取利益。 哦。 所以美国人系雅嘅美国人嘅币值系同雅典与斯巴达嘅币值嘅 value 嗰种方法系一模一样嘅。 系。 就系、是、力量。同埋我係你嘅 protector， 但係我係都係力量，但係我同時要獲取你嘅資源。嗰種情況一模一樣。 咁我買嘅，美國佬係要買嘅，不過問題就平啲啫。即係佢唔同老牌帝國嘅，老牌帝國就打你嘅土地，攞你直接攞你資源啫嘛。但係美國嗰啲就係我有我霸權咧，就大家做生意，跟住咧就我買你嗰啲原材料，又賣俾第啲人。咁當然啦，要平啲啦，係咪？ 咪係咯，佢係為佢嘅商家服務，因為如果我係嚟統治你嘅話，個成本太高，呢個係英國人嘅，呢個係英國人帶俾佢嘅教訓咯。 呢個係英國同埋西班牙都賴過呢樣嘢嘅。 係啊，就係用 英國就好過西班牙少少，英國就識計數，同埋唔會咁俗。但係咧，西班牙佬咧就唔識計數，已經玩到好俗，因為佢覺得自己係神聖羅馬神所揀選嘅。就好多有多嘢去到好盡嘅，西班牙佬係殺到好盡啊，管到好盡嘅。英國佬啊精啲，但都係冇辦法嚟。 英國人慢慢學翻嚟噶嘛。 係啦，一道高橋革命你都死。 係咯， 你都管唔，你都係冇，即係你已經冇咗個絕對個武力優勢去到管呢殖民地。 係嘅，咁而呢個雅典同埋斯巴達嘅鬥爭，其實就係在於航道之間嘅鬥爭， 亦都等於而家美國同埋中國嘅鬥爭。美國話我要維持住嚇南海嘅實力，而斯巴達人即係而中國人就話而家話我要叉只腳落嚟，咁我同你開拖搞下你咯，冇嘢。 南海線我覺得咁啊，搞段線啊，要找翻。攞翻中華民國啊，老蔣嗰時嚟講啊嘛，咁但係老蔣嗰時劃條九段線，因為佢係呢個二次大戰盟軍亞洲戰區總司令啊嘛，即係佢講得呢句説話，因為佢係美國佬係 friend 嚟噶嘛，聯盟嚟，咁但係而家你唔係啊嘛，你共產黨，問題就喺呢度啊嘛，即係 美國佬當時應該咁講，我有需要用你，你咪 friend 咯， 係啊，咁即係嗰陣時個位置唔同啊嘛。但係雙方面嗰個同盟同埋敵人唔同咗嘛，已經係 跌咗 啊嘛。 咁咪係咯，最重要嘅就係當時有蘇聯做敵人，即係等於當時有波斯做敵人，所以我樣嘢都會同你鬆手。但係當波斯唔係敵人，即係冇咗蘇聯之後，究竟邊個夠膽死再喐我個霸權？美國人一定會同你死過。 係啊。 嚇！咁而 仲話多，仲話美國唔死過，唔止美國佬同你死過，係美國啲盟友都同你死過。因為佢係同美國佬做生意㗎嘛，如果你斷咗佢美國玩正美國佬嘅話，即係佢個貿易線都會斷㗎嘛。係，因為美國佬係最大嘅買家嚟㗎，除咗佢係最大嘅即係最大大佬軍事力量之外，佢亦都係最大的買家嘛。 係，咁啊，但係即係呢兩個貨幣咧，我哋講翻轉頭啊，依、這個用鐵幣嘅斯巴達，即係大象式嘅斯巴達，同埋依一個鯨魚式用銀幣嘅雅典。到最後佢哋係打成一場仗，而呢場仗嘅勝負其實即係等於呢、這個中國與美國貿易戰嘅勝負一樣，個關鍵亦都係同呢個英國同拿破崙嘅關鍵就係雙方嘅盟友究竟對佢幾忠誠嚟決定。 哦，咁呢個忠誠，你忠唔忠誠咧？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是、有冇呢個長期利益啊？ 係。 你如果只係一什麼都是一次性嘅啫，交易嗰啲咧，咁你就只係用錢買翻嚟嘅啫。但如果你話長期嘅關係咧，咁啊慢慢啲關係就可以培養到 啊。 即係大家都有期望啊、展望啊，但係有啲一次性交嗰啲就冇噶啦，一買一賣， 一 賣 就算。咁啊，但係最大鑊啦，我哋講翻啦嚇，先嗰輪呢、這個講翻現實啦嚇。就講翻古代先，雅典最後嘅失敗就係佢雅典係唔能夠，因為佢對自己嘅盟邦實在太差啦。結果咧，佢啲盟，結果佢係一次敗仗之後，啲盟邦通通造反。咁佢叫起船就要好多錢，咁佢係要用錢嚟起船，咁啊 sustain 唔到嚇，咁啊 維持到咧，海軍都維修都好貴啊。 因為佢一隻船咧，大約係可以撐四五年嘅啫。佢每年係要規定要起二十隻船，根據個法例，以維持住佢二百幾艘艦嘅絕對優勢。係咁啊，使好多錢佢搞唔掂。咁佢而佢啲盟邦亦都反佢，所以佢到最後 呢個有一次蘇聯，呢個有一次蘇聯冧嗰陣時咯。 係啊，就係佢嘅盟友。記住，如果我哋而家睇啊，成日所有美國總統奧巴馬又好咩都好，講住盟友盟友唔係盟友，盟友呢個字係非常重要嘅，因為係要嚟支撐住佢嘅經濟嘅實力。是蘇聯嘅盟友絕對係唔可靠，所以蘇聯係戰敗。咁而家我哋講嚇，我哋睇翻啦，最後斯巴達嘅盟友係對佢絕對忠誠，而雅典嘅盟友係個個都反骨嘅，因為你真係盟友太差啦。所以最後嘅決定性係在於盟友。咁而依、這個而最大鑊嘅情況就係如果而家嚟睇嘅中美貿易戰咧，就可以咁睇，美國方面嘅盟友係絕對唔會對佢忠誠，而大陸係冇盟友嘅。 係啊，就係佢美國佬雖然有，但係都就唔係太忠誠，但係都係叫盟友。但中國嗰啲咧，就因為所有都一次性交易，所以咧就基本上嗰啲唔係叫盟友，嗰啲只係一個叫做買賣嘅啫，一次性 買賣。但係大陸就有個優勢啦，佢係有華僑，佢個盟友係在於佢嘅早年嘅華僑，佢會利。我相信嚇，一聽到又話要點樣懲罰佢嗰啲咁嘅嘢咧，其實就一個華僑就可以搞掂，只想揾個華僑喺佢嗰啲歐盟地區開間公司。大量入口，譬如話 做轉口貿易，咁就已經可以打通返條水，中間就俾呢個歐盟食價，咁就搞掂。所以我絕對相信咁樣係有可能嘅。 咁啊，貿易就好多，實在好多中間人做啲嘢㗎啦。不過睇下啲海關捉得緊唔緊啦。 咁 第二局啦。 但係假設如果你係一個南歐小國，好似希臘，或者你話而家啲咩愛沙尼亞，你大陸搵條友俾錢佢搞掂。 其實台灣都做好多嘅一樣嘢，台灣都做緊嘅。 係啊，以前香港都係做呢啲嘢㗎啦。 即係例如你估唔到一樣嘢就係咧，原來好多即係以前台灣做嗰啲，即係台灣做嗰啲電腦啦，而家嗰啲咧。原来是运咗过去东欧度组装。 哦。 即是佢唔系做电脑版，唔系做塑胶，佢只系搵啲散件过去，佢只系做组装嘅。组完装之后呢，佢就当咗欧盟产品，跟住呢就卖返去欧洲。咁个税又平好多嘅。 係。 其实做类似嘅嘢台湾都做緊㗎，其实。我相信中国都有。 但大家系会唔出声。 即佢又唔会锁得咁死嘅，因为佢最紧要嘅欧盟都有税收。即係話走私嘅唔得啦，但係話如果你仲係加工呢，我諗 OK 嘅，即係起碼你要交税先嘅，同埋佢會有 quota 俾你㗎嘛。 係囉。 係咪即係大家政府同埋呢個商家都猜嘅，其實喺度係咪 即係其實即係點講，雙方係一個唔出聲大家搵著數嘅情況，而美國就會冤大頭，最後所以我唔相信美國係能夠撐得住嘅。咁而家如果大家聽好多嗰啲咁嘅網，我哋講嘅嘢係好，我相信好多人唔啱聽啊，因為好多人好主觀願望，希望呢個共產黨滅亡，但係我唔相信係會咁容易嘅。即係因為呢件，我唔好話仲咁共產黨滅亡，而係話共產黨係會打輸貿易戰，變成第二個日本等等，我覺得呢啲係一廂情願。 我都冇咁差嘅，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中国俾拱拱咧，佢对佢里边个局势会唔会有影响咧？我觉得会有嘅， 系会有，但我觉得 即系例如某，即系例如某啲领导人系要孭镬落台咧，我觉得系要会嘅，会发生嘅。即系好似嗰阵时邓小平啊，或者系再之前嗰啲咩老毛啊，咩刘咩 刘少奇啊咁啊， 刘少奇嗰啲咁啦，就肯定会有呢啲大事发生咧，就一定有人孭镬咯，我谂。 我覺得即係大陸係，即如果大陸係拆，即係好怪計，大陸係拆得掂嘅話，咁佢咪唔使咩喎？你明 白？唔係，應該話係拆唔拆掂都會，都難講啊！啲大陸嘅嘢好難估啦，唔知揾定條咩鑊，居然就同維康同美國佬完好啦，唔知啊，呢啲嘢唔知，即係同當時阿尼克逊同埋唔知 周恩来啊嗰啲咁， 周恩来大家 friend 咗咁啦吓，突然间 系咯，尤其是特朗普信得过嘅咩？特朗普好多嘢都系大只讲嘅啫嘛， 特朗普系摆明错你啦，摆老细款， 摆老细款错你嘅啫嘛，咁其实即系我系纯系指未中国喺贸易上嘅战术上，佢嘅拥有嘅华侨就系佢嘅优势， 系 佢用呢个网上买卖。大量入口、大量出口，咁可以搞掂，即係經轉口貿易咁咪成功。 不過你要思路要時間咯，唔係要即刻 可以做咯。我哋如果睇翻英國佬點樣對拿破崙，就會明英國人佢整幾本帳簿，一本俾你税局睇，一本俾你法國人睇，搞掂。咁大陸一樣可以噶嘛？ 大陸啲商人本身係啊，大陸商人本身已經三本數簿噶咯，跟住再剩第四本數簿出口， 加多本數簿，而且最重要嘅大陸所出產嘅 cost 係好低，大家留意下佢嗰個貿易嘅匯率已經降低咗咯。 哦，係啊。 咁我匯率降低再低啲，咁出口轉口你歐盟有乜問題？而且最重要嘅大陸係，譬如話佢而家出口貨物，佢係一個貨櫃入面有幾萬件、幾廿萬件嘢，係所有小嘅，即化整為零啊！一個貨櫃可能係十間公司嘅貨物咁 俾。哦，係嗰啲散件咯，散貨咯叫做。 而且譬如話係咯，咩買大豆咁，如果歐盟買好多大豆啊，啲人係好興奮話大陸制裁啦，歐盟買好多大豆，美國唔驚點點，好多人係咁睇。但係其實可以有另一個睇法噶嘛，你唔俾係大陸一個商人啊，係歐盟落咗户，攞咗歐盟公民權，然之後開間公司喺美國買大豆過嚟，然之後再運去大陸咁。 一樣得。 歐洲買大豆過嚟都得㗎。 係都得㗎。 一帶一路嘛。 一帶一路嘛。使乜啫？愛沙尼亞都得㗎。愛沙尼亞係歐盟㗎嘛。好多東歐小國係歐盟㗎嘛。所以好多人諗係，即係我唔係話一廂情願，佢哋係知，但係佢想令自己感覺好啲。 哦， 即系我咁样，我相信我哋讲完呢啲嘢咧，就有啲留言会闹我哋嘅。咁 得唔得？唔使讲啦，迟啲香港都好多大豆船入嚟啦。 系咯，系啊。咁香港咪发达咯，冇嘢噶，佢就做翻转口港。 系做翻转口港，以前九十前发达嘅啫，都系靠转口港嘅啫嘛，系咪？ 即系香港战系带挟咗香港、台湾同埋日本。同埋南韓， 其實都唔止嘅，唔止韓戰嘅二次大戰時已經大歇咗噶啦。不過問題就俾日本佔領翻，點解？ 係啊，所以我哋係用韓戰嚟比，而家依個情況係差唔多。但係中國會唔會鎖國？唔會啊。但係啲 price 提高咗啫嘛，冇乜嘢嘅。咁當貿易戰打完之後，個 price 會唔會跌落嚟？唔會跌落嚟，到最後仍然都係人民受苦。 睇下点啦，我觉得好多好多嘢都未必落实嘅，大家就戳大家啫，你揸戳烂睇下边个伤啲嘅啫嘛。 系咯，所以即系我唔系话我系用历史眼光去睇，同埋以我就喺加拿大吓、啊，我一个加赞，我喺加拿大同美国佬打贸易战唔系第一次。 哦，系啊，即系想留计啊，加拿大人都 吓，成日都同佢打噶啦。唔系第一次，亦都唔系最后一次。无论边个总统上嚟，共和党嘅人上嚟，亦都会打一次。啊，阮木材已经同美国佬打咗三十几年，每隔两三年就要讲一次。 石油啊， 啊石油嗰啲唔好再讲啦。石油未必嘅，譬如话钢材啊，我呢个钢材，美国自己本身铸造嘅钢嘅量系唔够佢使，供不应求。 系， 所以佢係要由加拿大鑄造啲半製成品運咗落美國。 我邊做鐵砂囉，做鋼砂囉。 係嗰啲咁嘅嘢，類似咁嘅嘢啦。 係。 咁但係你咪打鋼材税囉，最後咪又係佢啲鋼嘅老細頂囉，冇乜嘢嘅。 哦，係呀，佢貴返，其實推貴返物價咁又 係。咪係囉，其實係冇乜嘢。即係譬如話軟木材打咗税幾十年啦，但係仍然係一車車運落去。鋼材講咗咁多年啦。仍然都是一车车运落去，你是需要的你就是需要，你不需要就是不需要。讲完数扭完计就讲点数扭完计咯。 你是啊，你不够就不够咯。 你不够就不够，市场决定一切，不是你任何人能够阻碍的。不是任何权力者能够阻碍，这个就是真相。 是啊。 咁我们讲返这一集到最后呢，就是说美国的美金嘅霸權其實就係好似結合咗雅典同埋斯巴達嗰種霸權承諾嘅結合，係你對盟友嘅承諾，以及你自己本身嘅軍事實力。依、這個就係美金點解所全世界係會承認美金嘅真相，而唔係由於話任何嘢嘅，係一個信字嘅。 系，而家到而家都系因为最强大嘅军队啊，个最强大嘅买家。 系啦，而美国佢系由呢、這个由古代一路落嚟领悟到，造成而家经济体系就系、是、咁样嘅。好啦，咁啊，今集讲到咁上下啦，多谢大家收听。 好啊， 如果大家觉得好听嘅，一定要 like 同埋 share。 好， 多谢大家。好，拜拜。